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14集，只见点数2和5这一组的格子最前方，一道黑色的身影稳稳落到圣诞老人的面前，双脚踩进了第9个格子里。谁都没注意到这个女人是什么时候走完全部格子来到圣诞老人面前的，或许是因为她动作太快，一旦掌握技巧便能飞速的学以致用。听到这道熟悉的计算机系统宕机声，穆回雪有一瞬间失神，她双手撑地，额头上有一道血口，是在第5格被棉花糖丝线擦破留下的。穆回雪咳嗽一声，额头上的血液流淌下来遮住眼睛，她将血擦干净，站直身体，抬头看着面前高大的圣诞老人。 我赢了。 圣诞老人呆了许久，嘴角一点点滑大，露出一个笑容。 我的孩子，很显然你游戏失败了。 圣诞老人的笑容阴险狡诈，偏偏他要装作非常惋惜又很慈祥的模样，导致他的表情看上去有点搞笑。穆回雪也猜到如此，他活动了一下身体。 所以我输在哪儿了？ 从第一格到第9格，他顺利地通关每一格，没有在任何格子里多走一步，也成功躲开了糖果们的攻击，最终他来到了第9格。穆回雪想了想， 难道说来到第9格不算通关游戏？还是说我得返回起点？ 不，孩子，按照正常的顺序，不违反游戏规则，进入这第9格就算通关游戏了。 我没有违反游戏规则，也进入了第9格。 穆回雪用手指敲击下巴。 果然呢，正确的顺序没有这么简单。 说着他转过身看向自己的身后，在他的身后是8个悬浮在半空中的硕大数字，8个格子的正上方分别对应了一个闪烁红光的巨大数字。刚才穆回雪就是按照这8个数字的顺序一步步地跳到第9格。穆回雪低笑道， 哼，有点意思。 话音落下，他竟然没对圣诞老人再提出质疑，而是自己走回了起点。圣诞老人已经做好准备羞辱这个玩家一番，谁料对方扭头就走。圣诞老人下意识地说， 孩子，你竟然不再问问了？ 问了你就会回答吗？ 不会。 黑衣女人笑着咧开一口白牙。 So? 3-2下，穆回雪便跳回了起点。圣诞老人愣住，白色空间里是一片寂静。陈珊珊不断思考穆回雪和圣诞老人刚才的对话，另外两组因为只能听到圣诞老人的声音，听不到穆回雪的声音，所以获取到的信息比陈珊珊那一组的玩家少许多。然而同一时刻，唐默、傅文铎、白若瑶、宁征齐齐意识到顺序不对。唐默转头看向前方，9个硕大的数字高高悬浮在空气中，从一开始玩家就是按照这9个数字的顺序投掷骰子跳房子，然而穆回雪刚才失败了。唐默相信以穆回雪的实力，他不可能违反规则，所以他只可能是走错了顺序。什么是真正的顺序？圣诞老人在穆回雪那儿吃了鳖，脸色十分郁闷，他高声发泄道， 喂，孩子们，圣诞老人必须提醒你们，只剩下半个小时，我的奇趣商业街就要关门了，可是你们居然一个都没有通关，你们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批孩子。 只剩下半个小时了，玩家们一阵哗然， 傅文铎的视线在九个数字上一一停留，最终他走上起点，准备开始游戏。另一边，白若瑶故作夸张地睁大眼， 哇，只剩下半个小时了，怎么办怎么办？如果不通关游戏，我会死在这里吗？让弟儿堂堂傅少校和我陪葬。哦，对了，还有宁宁，别这样看我，我没忘记你宁宁，我们一起死在这里感觉也很不错哟。 宁征无话可说，他突然想再叛变一次，一巴掌把这个神经病呼走。年轻女人则顾虑不到这么多，她焦急极了。她早就发现这一组的四个人中她实力最弱，甚至和其他三人完全无法相比。每一组最多通关三人，无论如何她是不可能通关的。她该怎么办？难道她真的要死在这里？唐默说，合作怎么样？白若瑶令人厌恶的笑声骤然停止，她看向唐默，片刻后笑道， 唐唐，你居然想和我合作，我好开心啊。 唐默说，我说我们俩合作联手怎么样？ 白若瑶脸上的笑意瞬间敛去， 宁征皱起眉头。年轻女人错愕地看着唐默，指着自己， 你说我们合作？ 白若瑶淡淡地说， 唐唐，你挑选队友的眼光好像不行哦。 唐默没有看她一眼，认真地看着这个年轻女人。她是北京目前最强的回归者，时间排行榜上的宁征，她叫白若瑶，实力不比宁征差。顿了顿，唐默说，有他们在，你不可能成为前三。很不幸，我也没打算为你牺牲，让你成为前三。所以，合作吗？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以前我不认可这句话，现在我觉得，小人确实很让人心烦。白若瑶嚷嚷起来， 唐的，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说我。 黑发年轻人神色平静，他的目光令人信服而具有力量。他勾起嘴角， 喂，合作吗？ 年轻女人眼眶热了，她瞳孔震颤，死死地盯着唐默。下一秒，她用力地说， 好，合作。 唐默轻轻一笑，时间仅剩半个小时。唐默将那年轻女人拉到一旁，附到她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白若瑶伸长了耳朵，都没听到一点声音。她翘起嘴角， 宁宁，你说唐唐到底有没有说话？这么近的距离，以你和我的听力都听不到一点声音。他真的有对那个女人说话吗？ 宁征看了她一眼，不吭声。白若瑶本就没想从宁征口中得到回答。她饶有兴致地看着唐默的背影，眼珠子转了转，不知又想到了什么主意。一旁，年轻女人的脸色不断变化，从一开始的紧张期待，忽然涌上了一丝惊恐，最后苍白起来。她看着唐梦的眼神十分复杂，她在怀疑眼前这个年轻的男人，可是她的处境令她根本没有选择。不相信唐梦，她不可能通关游戏；相信唐梦，也有可能无法通关游戏。横竖都是死。 好，我知道了，我相信你。 唐默抬头看了一眼白若瑶，白若瑶立即朝他激动地挥挥手。唐默眯起眼睛，脑中闪过自己与这个神经病接触过的每一个画面。他正在思索自己到底是怎么招惹上对方的，只听一道忐忑的声音低低地响起。 唐默，华夏第一个通关黑塔三层、四层的正式玩家，我知道你。一个月前，北京东三环高架路，那次我在远处围观，没赶上，但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厉害的高级玩家。 唐默转头看向这个女人，她第一次认真地看清对方。这是一个长相普通的年轻女人，不过25岁的模样。没有黑塔，她可能就是个再寻常不过的白领，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每天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但是， 现在他目光坚毅，即使知道自己在这一组四个玩家里实力最弱，极有可能半个小时后就游戏失败，面临死亡，也坚定地做出决定，相信眼前这个陌生的玩家。 我叫白露。 年轻女人第一次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唐默，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帮我。 唐默神色平静。我没有帮你。年轻女人一愣。 什么？ 唐默嘴角泛起一丝不易觉察的弧度。我只是不想让那个神经病好过，顺便也不想让他的同伴好过而已。半个小时的时间，对于其他两组的玩家来说都是分秒必争。大部分玩家在看到木回雪通关失败后都面露惊色，手足无措，有一部分玩家却很快想通了其中的关键，他们抓紧时间通关游戏。唐默这一组依旧照常，白若瑶似乎完全不怕自己无法通关游戏，不断地将骰子掷进第六格，邀请唐默进行决斗。另一边，陈珊珊的骰子又变成了两点。木回雪将五点的骰子给了陈珊珊，但她不可能守住，只要有人开启决斗大舞台，她就只能将骰子让出去。傅文生的实力比陈珊珊强一些，守住过一次，然而两个小朋友在玩家中实在太过刺眼，最后半个小时，两人的骰子都变成了两点。傅文生着急地说， 珊珊姐，这可怎么办？五点的幸运骰子遇到的危险都那么可怕，我们只有两点，怎么可能跳过这九个格子？ 我们不是本来就不可能通关这个游戏吗？ 傅文生愣住，他突然想起之前陈珊珊说的那句话。小朋友郁闷地说， 不是，那珊珊姐你还这么淡定？ 陈珊珊想了想， 小生，你想获得更好的奖励吗？ 当然想，不过我们不是连游戏都没法通关吗？ 陈珊珊将傅文生拉到自个儿跟前，他伸出手对傅文生做了两个手势。傅文生愣住， 就这样？ 陈珊珊点点头， 就这样，去吧。 你确定堂哥能明白我的意思？ 短发女孩无奈地笑道， 快去吧，再不去来不及了。 一分钟后，唐默的余光里瞧见一个矮小瘦弱的身影，他定睛一看，只见傅文生整个人趴在圣诞老人布置出来的红色光膜上，不断地敲击光膜，想吸引他的注意。唐默淡定地走过去，面无表情地看着傅文生。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